贡禹，字少翁，琅琊人也，以明经节性著文，征为博士，凉州刺史，并去官，复举贤良为河南令，遂于以执事为府官所责，免官谢。禹曰：“官一免，安可复冠也？”遂去官。元帝初即位，征禹为谏大夫，朔虚己问以政事。是时年岁不登，郡国多困。禹奏言：“古者宫室有制，宫女不过九人，秣马不过八匹，墙涂而不雕，木磨而不刻，车舆器物皆不文化，院囿不过数十里，与民共之，任贤使能，食衣而睡，无他复练尧术之意，使民岁不过三日，千里之内自给，千里之外各置供职而已。故天下家己人族，宋生并作。指高祖孝文孝景皇帝，寻古节俭，宫女不过十余，旧马百余匹。孝景皇帝一体履革，弃无雕文金银之事，后世争为奢侈，转转亦甚。臣下亦相仿效，衣服履裤刀剑乱于主上。主上时临朝入庙，众人不能别意，甚非其宜。然非自知奢见也，有鲁昭公曰：吾何见焉？今大夫见诸侯，诸侯见天子，天子过天道，其日久矣。成衰旧乱，矫复古化，在于陛下。臣愚以为尽如太古难，以少仿古以自节焉。论语曰：君子乐节礼乐，方今公事已定，无可奈何矣，其余尽可减损。故食其三服官书物不过十四，方今其三服官做工各数千人，一岁费数巨万。属广汉主金银器，遂各用五百万。三公官官费五千万，东西知事亦然。旧马食宿将万匹，臣与常从之东宫，见次碑案，尽文化金银事，非当所以赐食臣下也。东宫之费亦不可生计，天下之民所为大饥饿死者是也。今民大饥而死，死又不葬，为犬猪食，人至相食，而旧马食素，苦其太肥，气盛怒至，乃日不作之。亡者受命于天，为民父母，故当若此乎？天不见也。武帝时，又多娶好女至数千人，以填后宫，即弃天下。昭帝幼弱，霍光专事，不知理政，妄多藏金钱财物，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，凡百九十物，尽亦藏之。有皆以后宫女置于园陵，大失礼，逆天心，有未必趁武帝意也。昭帝宴驾，广复行之。至孝宣皇帝时，陛下无有所言， 群臣亦随故事，甚可痛也。故使天下成化，娶女皆大过度，诸侯妻妾或至数百人，豪富利民续歌者至数十人，是以内多怨女，外多旷夫，及众数葬埋，皆虚地上以实地下，其过自上升，皆在大臣寻故事之罪也。为陛下深察古道，从其简者，大减损剩余浮玉器物，三分去二，子产多少有命。深察后宫，则其贤者留二十人，余悉归之。及诸陵园女无子者，宜悉遣。独杜陵宫人数百，诚可哀怜也。旧马可无过数十匹。独设长安城南苑地，以为田猎之囿。自城西南至山西，至户皆覆其田，以与贫民。方今天下饥馑，可无大自损减以救之，趁天意乎？天生圣人，盖为万民，非独使自娱乐而已也。故诗曰：天难臣死，不义为王，上帝临辱，无二二心。当人不让，独可以圣心参诸天地，魁在王谷，不可与臣下异也。若其阿谀顺之，随君上下，臣与不生权权，不敢不尽于心。天子纳善其中，乃下诏令太仆减十骨马，水衡减十肉兽，赏宜春下苑以与贫民，又罢绝底诸系及其三服官，迁于为光禄大夫。请之，与尚书曰：臣与年老贫穷，家资不满万钱，妻子康斗不善，数贺不完，有田百三十亩，陛下过意征臣，臣卖田百亩以供车马，至拜为谏大夫，至八百担，奉钱月九千二百，临时太官又蒙赏赐四十杂僧，棉絮衣服酒肉诸果物，德厚甚深，疾病事医临至，乃陛下神灵不死而活，又拜为光禄大夫，至二千担，奉钱月万二千，禄赐愈多，甲日以亿富，身日以亿尊，诚非草毛愚臣所当蒙也。夫自念终无以报厚德，日夜惭愧而已。臣与犬马之齿八十一，血气衰竭，耳目不聪明，非复能有补益。所谓素餐失禄，乌巢之臣也。自痛去家三千里，凡有一子年十二，非有在家为臣具棺椁者也，诚恐一旦颠扑气节，不复自还。吾习见于宫室，骸骨弃捐，孤魂不归，不生私怨，怨其骸骨，即身生归乡里，死无所恨。天子报曰：朕以生有伯夷之廉，始于之职，守经巨骨，不阿当世，孜孜于民，俗之所寡，故亲近生， 既参国政，今未得久闻生之其论也，而云欲退，亦其有所恨于将在位者与生疏忽，亡者常令金场欲生，与及生时禄生之子，既已欲矣，今父云子少，辅以亡命辩护生家，虽百子何以家？传曰：吾怀土，何必思故乡？生其抢犯甚急以自辅。后越余以与为长信少府，会御史大夫陈万年卒，与代为御史大夫，列于三公。自与在位，硕言得失，属数十上，予以为古民无复算口钱，其武帝征伐四夷，重赋于民，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，故民众困。至于生子折杀，甚可悲痛，一令儿七岁去齿，乃出口钱，年二十乃算。又言古者不以金钱为币，专益于农，故一夫不耕，必有受其饥者。今汉家铸钱，及诸铁官皆置立足土，公山取铜铁，一岁供十万人以上，中农四七人，是七十万人常受其饥也。凿地数百丈，消阴气之精，地藏空虚，不能寒气出云，斩伐林木无有时尽，水旱之灾未必不由此也。自五铢钱起以来七十余年，民作盗铸钱被行者众，富人积钱满室，犹无厌足，民心动摇，商贾求利，东西南北各用智巧，好衣美食遂有十二之力，而不出租税，农夫父子铺路中也，不避寒暑，左草霸土，手足骈之，以奉古租，又出稿税，乡不思求，不可生供，故民弃本逐末，耕者不能办，贫民虽赐之田，由贱卖以价，穷则岂为盗贼？何者？莫利身而惑于钱也。是以奸邪不可尽，其源皆起于钱也。及其末者，绝其本，以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，无复以为弊。市井务得贩卖，除其租珠之律，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谷，使百姓亦归于农，复古道变。又言诸离宫及长乐宫位，可减其太半，以宽徭役。有诸官奴婢十万余人，系由无事，税粮民以己之，岁费五六巨万，以免为庶人领食。令待关东戍卒，乘北边停塞厚望。又欲令近臣自诸曹侍中以上，家无德私贩卖，与民争利，犯者则免官削爵，不得释宦。与又言，孝文皇帝时，贵廉洁，见贪污，古人赘婿及吏作赃者，皆禁锢不得为吏，赏甚罚恶，不讹亲戚， 最白者服其诸，以者以与民，无赎罪之法，故令行禁止，海内大化，天下断狱四百，与行错无异。武帝始临天下，尊贤用事，辟地广境数千里，自建功大威行，遂纵世欲，用度不足，乃行一切之变，使犯法者赎罪，入谷者补利，是以天下奢侈，官乱民贫，盗贼并起，亡命者众，郡国恐服其诸，则便巧史书，习于计部，能欺上服者，以为幼职。奸诡不生，则取勇猛能操窃百姓者，以苛暴威服下者，使居大位，故无义而有才者显于世，欺慢而善书者尊于朝，悖逆而勇猛者贵于官，故俗皆曰：何以孝悌为才多而光荣，何以礼义为使书而仕宦，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，故情弊而坤勤者由负攘臂为政于世，性虽犬智，家父士卒，目指气势，是为贤耳。故为居官而致富者为雄杰，处金而得利者为壮士。兄劝其弟，父勉其子，俗之坏败乃至于世，察其所以然者，皆以犯法得赎罪，求事不得真贤，相守重财利，诸不行之所至也。今欲兴治治治太平，以除赎罪之法，相守选举不以时，即有赃者折行其诸，无但免官，则征尽力为善，贵孝悌见古人，尽真贤，举十廉，而天下治矣。孔子匹夫之人耳，以乐道正身不懈之故，四海之内，天下之君，为孔子之言无所折衷，况乎以汉地之广，陛下之德，处南面之尊，秉万圣之权，因天地之助，其余辨世易俗，调和阴阳，陶冶万物，化正天下，亦于绝流易坠，自成康以来，积且千年，欲为治者甚众，然而太平不复兴者何也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义，奢侈行而仁义废也。陛下常深念高祖之苦，纯法太宗之治，正己以先下，选贤以自辅，开进忠正，治诸奸臣，远放谄佞，放出元陵之女，罢昌越，绝政声，去甲乙之障，退韦伯之物，修节俭之化，取天下之民皆归于农，如此不懈，则三王可谋，五帝可及，唯陛下留意省察，天下幸甚。天子下其意，令民产子七岁乃出口前，自此始。又罢上林公馆悉幸誉者，即省建章甘泉宫未足，减诸侯王庙未足省其半，余虽未尽从，然加其治职之意。 与又奏欲把郡国庙、鼎汉宗庙迭毁之礼，皆未施行。为御史大夫数月卒，天子赐钱百万，以其子为郎，官至东郡都尉。与卒后，上追思其意，竟下诏把郡国庙、定诋毁之礼。然通儒或非之，与在《维玄成传》。